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内，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内，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9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立主持。晚上9:01:45，我是韩立，巧克力的立，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来到星期五晚上的爱得更9点。 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你这么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美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美美。 你山东里爱的花蕾，你西施交换了春水，你是天使般的安慰，你是我宠爱的后退，世间的伤悲全都被你摧毁。你日美酒精杯，我怎能不醉不小心的伤口的香味，只有你占据了视线，其他的我都看不见，只是爱情火，只是对你的迷恋。你这么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美，是交换了沉睡，你是天使般的安慰，你是我宠爱的全世界的伤悲，全都被你摧毁。你日美酒精杯，我怎能不醉不小心的伤口的香味，只有你占据了视线，其他的我都看不见，只是爱情火，只是对你的迷恋。 这里让我心花飞飞，写了一个天使念罪，爱梦呀万分之贵，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我愿又是你另外一个机会，让我吻上你的嘴。 Wanna hablar español, 给你拉丁的绕，你的美就是比较美好，别责怪我的一点冒昧，我想陪你度过零零碎碎。你太美，你太美，为了你我你征服大地南北，成瘾了也难忘的香杯，为你自不足欣赏你的美。宝贝，给我你的拥抱，让我永远珍藏你的美，怎么那么美， 每周一枚。就是在星期五的爱得更9点的第一首歌呢，就像我们的一个约定一般，到这个时候呢，你就知道一周的辛苦啊，一周的自己的投入，都会用这首歌呢给自己一个狠狠的赞美。如果也想赞美别人，如果也想感激别人、祝福别人的话呢，都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 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今天晚上我还会在直播间呢继续来帮你送歌。那下面这首歌呢，就是有一位朋友要送给自己的，是啊，也可以给自己点歌。此时此刻，当这首朴树的《平凡之路》要响起的时候，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 FRED 帮主朋友， 你要走吗？ Via Via， 希望曾经有段时间像歌词描绘的那样，庆幸平凡之后学会了平淡，学会了成长。 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去哪？ Via Via， 谜样的，沉着的故事，你真的在听吗？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平凡着。在夜 生之路是很平凡，但是从来不平淡也不平坦，需要我们在路上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也要遇到很多很多的人帮忙，我们才会让这条路呢走得更加的平坦。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 TOMMB， 要送给女儿月月的，今天呢是月月6岁的生日，要为你送上亲亲我的宝贝。 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寻找那已失踪的月亮，亲亲那我的宝贝。我要越过海洋，寻找那已失踪的彩虹，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摘颗星星做你的玩具。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啦呼啦啦，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最后还能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 小朋友生日快乐，每当听这首歌的时候，都一下子把我拉回到了当初刚刚做音乐礼品卡的时候。估计那个时候我祝福过的小孩现在都已经是大人了，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16年了。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刘芳芳芳瑜，她要送给奶奶的，真的是和刚才那首歌有这样的一个连续之后，真的是一老一小。他奶奶呢在周日要过66岁的大寿了，所以要点播一首最浪漫的事送给奶奶，祝奶奶天天开心，身体健康，愿所有18岁的喜欢都是80岁的模样，80岁的陪伴。 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我在心上，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只要一慢慢聊，我能想到 着杯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 有些歌不管听过多少遍，不管与你有没有关，你都会为这种浪漫的想法和这种浪漫的观点而深深的感觉到很温暖，感觉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一些让人觉得有希望有盼头的事情。 一种微笑能驱赶所有坏心情，多想把你捧在我手心， 柔软像棉花糖，想一口咬下去， 让你侧脸靠在我胸前，侧耳倾听，勾勾手指头说好了不许耍赖皮，喜欢你身上的孩子气， 最简单的承诺直到下个世纪，先行口头约定不会是童言无忌。 在想你， 这种感觉叫心有灵犀。 勾勾手指头说好了不许耍赖皮，喜欢你身上的孩子气， 最简单的承诺直到下个世纪， 相信口头约定不会是童言无忌。 Oh baby，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爱你，拉钩上吊一百年必须变好，一言为定， 谁被吸引起上吊一百年必须变好，一言为定， 打了个喷嚏， 其实我在想你， 这种感觉叫心有灵犀。 冬天下雪拥抱着你， 春天下雨陪我的屋檐， 夏天陪你吃着冰淇淋， 秋天落叶满地会为我披上外衣， 不上吊，一百年不许变，好一言为定， 谁被吸引记忆花了圈圈就着你，啊，其实我超级讨厌你， 我的世界从此以后不能没有你，蜡烛上吊一百年不许变，好一言为定， 打了个喷嚏， 其实我在想你，这种感觉叫心有灵犀，这一生与你纠缠不清。 超级喜欢你，没有别的可以代表了，这样的感觉我想你遇到一个人以后也会体会到吧。下面这首歌呢是要送给星期天过生日的大星星的一首歌。认识你快两年了，但是我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歌，唯有这首歌呢是你曾经提过的，所以呢就祝你生日快乐，永远的老小伙子。 喧騒まみれこの街の演奏玉、たまま一度ついておいで、世界中魅了するほどに豪華なジャパン一番ジャンプアランサーうちらの出番、テリヤキボーイズ in the place to be、 見せてやろうリスナル VIP、 Many many diamonds dangling、 Bag full of money we strangling、 Hate me fry me bake me try me、 All the above cause you can't get in、 I don't want no problem、 Because me professional、 Make you shake your kettle、 Thank you Haters take it personal Like a Canada, tight heads out now, dark old Max Bolt, knock knock, chum up money, Max Old, but such a kitchen, my old one, let's go, let's go, to he level up, and love a color, let's go, let's go, 你就光哥就来你 go, new dance, s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吹き飛ばすノイズ満身してますんで Get to bed No guys move with them ass Basic はサプライズで毎日毎日が危ない全忍者風賢者風だけど芸者ベイトの惑星からのシャー See me in the parking lot 7-11 is the spy Bikes with wings and shiny things And lions, tigers, bears Oh my ride We furious and fastSonic like JJ Fatten We rock till the wheels are fly Can't beat that with a baseball bat Like a cool monkey got all sad 待てばいいぜひ即歳 Yo interceptor して国際的犯罪は犯罪ほら犯罪バレるがバのポストを出す今夜の Four boys from Far East Coast どうせ最後 は私のダンスだもん First, that's why ladies choose me All up in the news cause we so cute That's why we so huge I like your good girls know how I feel Daily spec I keep say real Not a China man cause I ain't from China man I am Japan man She wa Tokyo Sekiro You see Nigo coming out of the black pants as a lot You wonder where he get that kind of money Tokyo Sekiro Don't worry about it 这首歌会瞬间想起《速度与激情三》，

星空，我不想再许愿为这披风，我有我的飞行，我想以真实的我来骄傲，哪怕我只能划过梦中你那片天空。 来自徐佳莹的《因爱闪亮》。对呀，爱虽然不可能是在生活的每时每刻都会被我们记得想起，但是它所给予我们的力量真的是潜移默化的在我们的身体里，在我们的意识里带给我们很多勇敢的力量。下面这首歌是一捆圆木头，你要听到的。 这边的月亮该多好，我就住在月亮笑容下面的小街道，我的邻居清早起床总是会大喊大叫，每当不高兴的时候就出去晒一晒太阳，我这边每到黄昏的时候就开始刮起风流，但那些放了学不回家的孩子们正玩的热闹，鼓楼这边的人和车比前两年多了很多，我很少出门，偶尔发现过去的景色不见了，姐姐我这边的一切总的来说还算如意，应该很了解我，就是个孩子的脾气。最近我失去了爱情，生活一下子变得冷清。可是姐姐你不必为我担心。那边的天空是不是总有太阳高照，老外们总是笑着接吻拥抱，看上去很友好，你已经 亲是两个小伙子心中最美丽的母亲。在家庭的争分之后，你是先让步的先进。姐姐，如果感到疲惫的时候，去海边静一静。我也特别希望有天你能回来定居在北京。我知道有一些烦恼，你不愿在电话里和我讲起。说 Don't worry， 傻傻一笑，说一切会好。时候去海边静静，我也特别希望有天你能回来定居在北京。我知道有一些烦恼，你不愿在电话里和我讲起。你会说 Don't worry， 傻傻一笑，说一切会好。也会好。2011年12月。 这来自赵雷演唱的为给姐姐递出的信。如果你也有一个远嫁在国外的姐姐，可能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会很有感触。她的姐姐在国外，所以能用这首歌来表达了很多对姐姐的思念，还有对姐姐的一些嘱托等等等等。好吧，这首歌呢也是我们的一位听友点播的。人点播的歌曲当中一定是藏着自己的一些情怀和一些心事，希望听过之后能够有更多的释怀，继续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充满着浓浓的甜蜜的初恋感，耿耿于怀。今天晚上是来自周梦阳朋友送给小畅的。 夜的风吹过，阳光洒满了唱歌，我们十指紧扣着，听同一首歌，那一场大雨滂沱，时间在这里定格。十七岁的我，总爱傻笑着抬头看你说，你说美好和那些经过，你说时间抵不过你我，时间是一个经过。 角那家咖啡屋，路牌已褪了颜色，又是简单的快乐，藏在遗忘的角落，哼着你唱过的歌，坐着从前那辆车，记住了什么，忘记了什么。 一切都在继续，不光是在你们18岁，未来的未来也都有。今天晚上只剩下最后一分钟的爱得更久点了，要帮助仙人趴 PA， 要送给新图朋友一首来自苏醒的谢谢你陪我一起过。图图生日快乐，但愿你会听到广播里对你的生日祝福。仙人